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集，认怂，渣渣送上门。这大晚上的，秦然怎么跟一个老男人在一起？开的奔驰，那人的背影还有一种熟悉感。秦玉抿了抿唇。不远处，秦然靠着车门站着，整个人藏在墙落下来的阴影里，脑袋微微侧着，挺头疼地说道：唉，用不着这么麻烦。 我问过了，吃啥补啥。 风楼城把保温桶放到他左手上，语重心长地劝说： 美容养颜的。 行，就这一次。秦冉头疼，他真心实意地开口。风楼城只是一脸老父亲模样地看着他，不答应也不拒绝。秦冉拿着保温桶回到寝室。 这是什么？ 林思然帮他打开，还拿了碗过来。无言在浴室洗澡，秦冉坐在凳子上垂着眼眸，脚挺懒散地搭在桌子上，往后面一靠。不知道。林思然拧开盖子往里头一看，愣住了。猪脚汤飘着枸杞，还有一股淡淡的中药味的那种。林思然坐在另一个椅子上，趴在桌子上看秦冉喝汤。 冉冉， 你说。秦冉侧着头，一双微眯的眼睛看过来，有股散漫的意味，声音压得挺低的。 就我们晚自习讨论班级演讲比赛的事，我们高三唯一的活动了，你一起吧。 林思然手托着下巴眨眨眼。我凑人头数。秦冉看他一眼，眉头扬着。 不是啊，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我们班的门面。 林思然的眼睛闪闪的。 你到时候只要往上面一站，念我们写的演讲稿，保底分就比其他班级多五分。 作为校花，秦冉确实是九班的门面。原来是卖脸呢。秦冉喝完汤，略微思索了一下，就点头，十分痛快地说：行。次日，林家又迎来了一位客人。 沈副局长。 林奇思忖了一下，林家一向跟政界牵扯不到关系，这里面错综复杂，从政的都爱惜羽毛，轻易不来往。也就林锦轩认识风慈，可那也只是认识。沈副局长找来，林奇跟林婉都挺慎重的。林奇亲自给沈副局长倒了茶。 啊，副局找我，是因为我那妓女的事。 林奇跟沈副局长几乎没有交集，眼下稍微一想，就知道沈副局长是为了什么而来。沈副局长拿着水，脸色挺差的，语气诚恳道： 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找到你这里。前天晚上的事儿都是误会，只要秦小姐能答应私了，我沈涛欠你一个人情。 林奇昨天还在为秦冉的事情奔波，哪知道一天时间不到就出了变故。他跟林婉对视一眼，都知道事情不简单。林奇不动声色，他放下茶杯，笑道： 哼，冉冉不住林家，这件事， 实话说了吧，局长盯上这件事了。 沈副局长苦笑一声。 秦小姐这件事往下查确实有内情，只要你肯帮我，以后林家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。 作为商人，这个生意确实划得来，沈副局长一个人情可不好拿呀。不过林奇没答应，模棱两可的。 这件事要看冉冉自己。 等沈副局长走了，林婉才压了压眉。 哥，你怎么没同意？ 我们可以替他传话。 林奇摇头，面色儒雅，温吞地开口。 但这件事我们不能替冉冉同意。 宁晴看着两人，拿着手机，若有所思。一中门边不远处，黑车漫不经心地开着，陆兆影在副驾驶上昏昏欲睡。 啊，君爷，那许慎被抓到看守所了。我让找了秦萧染还有那潘明月在宁海的卷宗，不过没有找到全部的。 陆兆影挺奇怪的，按理说这种卷宗只要局长开口调一份卷宗轻而易举。余光看到程俊没动，陆兆影扬眉，之前最积极的也是程俊。陈俊坐在后座，半靠着车窗，头微微侧着，随意看着窗外，神情懒倦，安静又专注。陆兆颖觉得奇怪，看过去，忽然就笑笑。 哎，那不是秦萧染吗？他出来干嘛？ 正在开车的程木对上后视镜陈俊漆黑的眼神，下意识地踩了刹车。他看到俊爷果然拉开后车门下车了。程木不由多看了不远处的秦冉一眼，心里嘀咕着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出来这高中生到底有什么好的。秦冉是慕莹叫出来的，他不接宁晴的电话，宁晴只能找到学校打电话让慕莹去酒班找秦冉出来。学校门口有个咖啡店，挺安静的，并没有包厢。宁晴跟林婉靠着窗边坐着。 找我什么事？ 秦冉随意拉开椅子，大马金刀地坐着，毫无仪态可言。最近没有怎么睡好，他的眼睛总氤氲着血气，脸上明晃晃的，又冷又燥，身形懒懒散散的，半低着头，没有前几天在警局看到的那股狠力劲儿，一股流氓匪气。林婉打量着他，下意识地皱眉。能做到公安局局长这个位子的人，都是家里有些底蕴的，能认识市井之流。他端了咖啡，低头喝着，收回目光。宁晴目光转到秦闪的左手，他左手拿着手机，指尖修长影顺，右手稍稍露出到外面一点，能够看到白线纱布。宁晴记得秦闪写字是用左手的，是左撇子，左手没事就好。他松了一口气。 你的手没事吧？ 宁晴不自在地抓着自己的钱包袋子开口道。 还行，废不了。 秦冉踢了踢脚边的垃圾桶。宁晴不知道怎么搭话，张了张嘴。秦冉没有什么耐心，眉眼轻挑，挺燥的。 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 宁晴看着秦闪，抓着钱包的手更紧了。 你的伤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。许慎那件事。 秦闪往后靠了靠，眯着眼看他，似笑非笑，又野又颓的。宁晴又沉默了好一会儿。林婉将杯子放在桌子上，他打量着秦闪，有些居高临下的缓缓开口道。 秦闪，许慎这件事，我不希望闹到法庭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